输得起。 规律的呼吸，自律的聪明，我擅长压抑悲伤，别提我着急。爱总是要一次次的练习，可惜了爱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走吧，快乐自由换你，天真笑容换你，我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笑容换你，我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成了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情，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寂，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寂。 以上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全中国强力首播的单曲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最近张信哲呢还为这个苏伦执导、徐峥监制、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电影《超时空》同居演唱了主题曲《初恋的地方》啊。佟丽娅一秒变粉丝，向他求拥抱啊。接下来进入到一周热点资讯啊，我们看到周杰伦的新歌《不爱就拉倒》呢，因为土味歌词遭到歌迷的吐槽，而且还上了热搜啊，并在方文山微博下求他出山。最近方文山发微博表示呢，关心收到了，也提醒歌迷不要太认真，放松听歌就好了。跟周杰伦合作了20年，创作上将继续合作哈。最后呢，叮咛歌迷此事就结案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两人早期合作的这首歌曲啊，叫做《爱在西元前》。稍后将听到的是另外一位创作歌手王力宏《我们的歌》。 我把你的梦搬入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你的心，我眼睛已3700多年。你在初唐间名字未闻的字眼，我就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即使是在人潮中觅着属于我的那碗面，经过十年一扇扇面，我与你深深一句言，十年前的歌里是绘本的蔓延，但古文明只剩下难解的语言，成熟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我给你的爱在那些人间， 但不问名字，剩下难解。 在身边， 只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招牌歌，叫做《我们的歌》。5月21号呢，王力宏在他的微博上面上传了他头一天在南京开唱的互动的片段。点唱环节，王力宏唱了《爱很简单》啊，特别送给现场的好朋友陶喆，两个人台上台下互动有加，而且陶喆也非常认真地遵循了本场游戏规则，在副歌部分献出了跟自己太太的一幕初吻啊。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5月19号20号林俊杰在北京啊举行了他的这个 tour， 就是圣所的北京两场演唱会。追姐出道到现在15年的时间，他在台上直言15年来自己也经历了一些很想放弃的时刻，在情绪最低谷的时期呢，背后有歌迷与家人支持，让他走出低谷。当天晚上林俊杰的家人也来到现场，此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嘉宾，就是纵横啊西洋乐坛30多年的著名音乐人 David Foster， 作为巡演的联合音乐总监，也亲自上台跟林俊杰合唱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林俊杰在前些年低潮期创作的这首经典曲目《第几个100天》呢？ 我把爱铺成蓝天，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 我把心烧成火焰，让爱的你用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这难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 也看 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 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日前在广州举行，演唱会结束之后，杨丞琳发微博讲述演唱会惊心动魄的三个小时，并且银汉称呢，因为时间原因无法跟歌迷互动太多，最后用十个感谢来表达歌迷带给他的感动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呢叫做暧昧啊。杨丞琳呢5月20号演唱会特别嘉宾没有等来李荣浩，潘玮柏呢意外现身，李荣浩呢据说是在忙着一档唱作真人秀，他跟队友主持人一一练歌，让这个浙江的这位主持人感觉压力很大，因为沉寂创作当中的李荣浩呢是比较严肃的，比较没有什么表情啊，误以为呢对自己很失望。李荣浩呢也澄清这是出道四年来被冤枉最大一次，表示以后会注意啊。李荣浩会成为综艺咖吗？我们来听一下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两个人》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见。 我不会说话，不是哑巴，不善于表达。起来，你脾气很大，懂不懂？就别过吧。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郁可唯《无由》。 这般滋味，这般愁。 第十九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就满着勉强。 第十八位五月天《I Will Carry You》。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缝着衣裳。 第十六位常石磊遇见你。 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 第十五位零点乐队天下无敌。 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 第十四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 第十三位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第十二位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第十一位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红红烈烈。 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歌坛的热点资讯啊。刚才提到林俊杰5月20号圣所演唱会啊，王菲呢也是观众之一啊。最近的网络上还流传了一段王菲在 KTV 唱歌的视频，演唱了林俊杰啊，因歌词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啊，所以大家再度这个来关注了这首歌叫《醉赤壁》啊。视频当中呢还有赵薇啊、林俊杰啊、李荣浩等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哎呀，太巧了！早上起来我跑步的时候，刚刚听了这首歌，王菲为赵薇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的主题曲《致青春》。 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Thank you. 会少来难过。没有，我没有，没有这种天分，把我面子接受他了，不用担心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我看着你一直远远离开，哦，我也会慢慢的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爱情的没那么快。And I will learn to give up because 我爱你。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邓紫棋颠覆改编周杰伦的龙卷风，后半段的 rap 霸气外露啊。然后去年的中国有嘻哈呢，今年改名字了，叫做新说唱啊，在今年夏天呢如约而至，增加了邓紫棋这位女制作人，跟去年的制作人啊吴亦凡、张震岳、MC Hot Dog、热狗、潘玮柏啊一起来开启选人的征程，估计是今年夏天非常燃的网综哈。好，那接下来呢5月20号呢是张靓颖妈妈的60大寿啊，晚间呢张靓颖通过微博为妈妈庆生，并且用数字来记录妈妈的生日啊。那么之前的母女关系一度紧张啊，现在呢感情啊缓和了很多。我们来听一下张靓颖曾经在《倾听》张靓颖专辑当中特别为自己的母亲献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献给母亲的歌》。稍后为您安排的是孙楠、王源《亲爱的孩子》，中歌网正在直播。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他慈爱的眼里，慢慢都是期待。如今我已经长大，再想起这一首歌谣，懵懂时光的背影，是我生命中最芬芳的旋律呀。 谢谢。想着未来有多自由，怀抱希望过每一天， 让我牵你的手，一步步春夏秋冬，请你分离相见，让梦一走，无论多远都不要放手。 亲爱的孩子，我们牵手，崎岖的路一起走， 爱不 首公益单曲《亲爱的孩子》，演唱者是孙楠和王源。很久没有发片的孙楠呢，最近一直主打国学，推出国学动画片《国学文化酒店》，延续国学 IP 的概念，接下来以诗经为主题，将会推出一张国学的专辑啊。 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月21号呢，2017年的快男冠军魏巡啊，新专辑的发布会暨巡演啊演出见面会在北京举行，将开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10场巡回见面会啊。将以演唱会的规格带着乐队到各地跟歌迷见面，其实是高规格的歌迷见面会啊。这个现场呢，他那届的快男导师李健还特别录制了一段 VCR 啊。李健呢一番真诚的教导让魏巡呢颇有感触，现场哽咽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魏巡的一首歌 I Miss You。 稍后中国榜全国时段为各位带来的是璀璨年华，我是麒麟，稍后见吧。 品尝着咖啡的香味 baby， 暗藏着失落的眼泪，爱情在离别后变得憔悴。 Are you pretty daddy right now baby， 思绪穿过天际飞到你的身边，默默注视着漂浮空中的眼圈。哦，眼神的迷恋，哦，唇边的思念，你留下的体温在我指尖。哦，等你的出现，我却没有明天。I cannot catch you myself。 落单的窗帘，我的 baby， 彻夜的未眠，心跳被触电。品尝着咖啡的香味 baby， 暗藏着失落的眼泪，爱情在离别后变得憔悴。 I feel pretty deadly right now，思绪穿过天际飞到你的身边，默默注视着漂浮空中的眼圈。哦，眼神的迷恋，哦，唇边的思念，你留下的体温在我指尖。哦，等你的出现，我却没有明天。I cannot catch myself， 落单的窗帘。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李佳薇 Hey Baby 你是我的。第39位，田馥甄最暖的忧伤。 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衣物。 第38位，胡夏阅读爱情。 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 第37位，魏如萱 Jay Sean Friday 超展开。第36位，赖伟峰我谢谢你啊。第35位，曹轩宾别惊叹。第34位，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33位，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第32位，831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哪就去哪里呀。 第31位，任嘉萱她很漂亮。 她很漂亮，她

有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真的过去，就让我们走到这里，过去让它过去，冻结彼此的心情，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哭泣，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孤寂。 我们听到这是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啊，这个饱满的情感呢，触动着每一个有过情伤的人啊。这一次，张信哲同样是跟非常优秀的中生代和新生代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啊。两位呢都是通过网络的创作大赛入围，进而得到职业创作人身份的。首先是张简、君伟，另外一位呢，在2012年跟张信哲写了专辑主打《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的萧恒佳，首播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璀璨年华。哎，我们看到张信哲在榜的单曲《不在》的作者朱静熙，回到十年前的同期中歌榜的榜单上面，他还是歌手的身份呢。刚刚推出了自己的同名的专辑，他来自云南，彩云之南哈。那张专辑的发布会呢？还是我来主持的，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妈妈呢也来到了现场哈。2008年第19期榜单上，他翻唱张浅浅的《倒淌河》成为了火箭歌，上升了20个榜位，排名第四。那个时候他还叫朱静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十年前。 情愿走远了，一切在失眠 刚刚听的是朱静十年前倒腾河，他现在叫朱静熙，这些年做 VJ 我为别人写歌，做独立有才华的音乐人哈，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哈。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气质还蛮相像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特立独行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张璇，来听一下九年前的 Beautiful Woman。在上榜第二周，从第四十上升到第二十，前进多达二十个榜位，是火箭哥哈。2009年第十九期中国榜 Top 40啊，张璇 Beautiful Woman， 选自那一年推出的专辑《城市》。唱歌的张璇和创作的焦安甫两种身份依旧坚持着他的表达方式啊。凭借这张专辑，让他获得中国榜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奖。两年之后将年度的最佳创作歌手大奖收入囊中。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歌榜，我们今天带来璀璨年华。2010年杨坤推出了专辑 Disco， 全新的编曲来重新演绎影响过的这个那些经典的老歌哈。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站台2010》在这一年第十九期中国榜上面，从第十七上升到第六，升幅11个榜位啊，是当周的火箭歌。我们回到充满魅力的80年代吧。 长长的站台， 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 要一个苹果，我不喜欢寂寞，爱到底是个恶魔还是一只白鸽，管他们最后怎么说，下红色的云朵两个人看起落，想着爱你怎么会有错，想陪你放烟火，又要爱你一个最甜蜜的事，你说爱我。 晴天雨天我只想要和你聊天，电话信件都不够直接，说你喜欢的八卦，对未来的想法要贴在耳边才可以融化，阳光海边我喜欢的每个瞬间，爱用短信和你碎碎念，其实不是我啰嗦，是说句太寂寞，要和你分享甜蜜每一刻，想和你咬耳朵，一人咬一个苹果，我遇见什么快乐难过只想和你说，其实约会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沉默，是为你变成恋人的恶魔，好想和你咬耳朵，一人咬一口苹果，想你的时候有多幸福只有我们懂，不管这世界再大，就算只是你和我，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 七年前的至上励合还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啊，励志向上，团结合力啊！随着时间的流转，现在画风已经变了。现在呢，他们还能不能继续啊？推歌下去啊，还不太清楚。现在呢，所谓的单飞不解散啊。猛刚提到2011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上升9个榜位，排在第9，至上励合的咬耳朵。接下来我们要到2012年的第19期中国榜，来看看当周的火箭歌了。汪雨玲、李秋泽的 Crazy Eye 啊，在2011年年底呢，这个汪雨玲推出了专辑叫做 Miss Cat， 完成了从美女造型师到歌手的一个转型。后来呢，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有了更大的一些知名度。我们来听听看汪雨玲、李秋泽的 Crazy Eye 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在北京，你在哪里收听？

受多云高空槽影响，入夜后本市天空云量增多，明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预计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大风和冰雹，并且北风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达到六到七级。受上游的沙尘影响，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浮尘天气，外出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行者无疆》日前在国话先锋剧场上演，首演当晚剧场内座无虚席，连二楼旁侧的座椅也被戏迷们纷纷占领。张骞出使西域已经是老故事了，可是这部戏却用新鲜的呈现方式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演出一开场，玉珠走盘的琵琶声带领观众穿越到西汉年间的敦煌，故事在一名演员独白中开始讲述。匈奴围攻时闪烁的红光配合紧凑的节奏，张骞出海时主屏幕跳动着瀑布状的流水，富于变化的多媒体设计也给观众带来了独到的视听感受。剧中几位年轻演员的表现格外抢眼，近三个小时的表演中，吴俊达饰演的张骞没有一句台词，全靠肢体演绎。汪月一人分饰多角，上半场还是威严慈爱的张母，下半场就变成了活泼灵动的张七。剧中马的形象以踱步、奔跑、战斗、摔倒等不同情形出现，演员们通过现代舞的方式用肢体语言将其刻画得出神入化。该剧将在国话先锋剧场演出到5月27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有时候心里不自觉地感到寂寞，而其实时间对每个人都下了咒，那些路自己走，那些路身边有朋友，弄不清那究竟是场什么样的梦，美丽的让人没有想醒来的冲动，故事怎么诉说，回忆又怎么歌颂，啦啦啦，青春少年时多天真懵懂，长大后才知道自己多怀念小时候，给自己一封信，那青春别忘记，开心淋雨，失恋也淋雨，那雨中有多少伤痛被洗净，要自己那些故事别忘记，用欢笑与哭泣写下的夜夜花絮，用红笔圈点下的曾经绚烂透明。有时候心里不自觉地感到寂寞，而其实时间对每个人都下了咒，那些路自己走，那些路身边有朋友，弄不清那究竟是场什么样的梦，美丽的让人没有想醒来的冲动，故事怎么诉说， 松，啦啦啦，青春少年十多天真懵懂，长大后才知道自己多怀念小时候，给自己一封信，青春不可能忘记，开心有你，悲伤也有你，多少路都在有你。少年十多天真懵懂，长大后才知道自己多怀念小时候，给自己一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们继续分享过去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这是2013年第19期 Top 40升幅之最，从第12上升到第6的《光良给自己》。收录在2013年光良的专辑《回忆里的疯狂》。我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来听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呢，这一位从来都是一位古灵精怪，有着无数创意和想法的人啊，不光是在音乐上面，还有在环保的思路上面。这些年我看他画的画也特别特别的喜欢，他就是龙宽。 Your attention please. Now is the time, 停下来看明白，一天一天这样是否应该。Say the word, 留下还是离开，机会也许 only one time, 不能重来。Do you remember 你曾对我说， You and me 我们注定生来与众不同，到哪里找你那些丢失的梦，闭上眼感受那熟悉的冲。 2014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上升了9个榜位，排在第8，就是我们听到这龙宽的 Up to You。 Look on up to you。 很多人认识他是2004年昙花一现的龙宽九段哈。好，2014年花样丽推出了加盟种子音乐的首张专辑《荒原里的奇幻秀》，主打歌《盛开》在中国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般来说，大多数的火箭歌都是在上榜最初的几周有一次大幅度的攀升，而这首《盛开》则是在已经进榜第九周的榜龄的末段，仍然有十个榜位的升幅，排在当周的第27。我们来听这首《盛开》，黄雅莉。 还记得那年的盛夏，我们一起坐在树上数星光，绚丽萤火虫在手心发亮，像闪烁的愿望。少年时的回忆静静美好的绽放，沿着梦蔓延芬芳，总是越简单的情感越叫人难忘。我们荆棘路上提醒我勇敢，盛开在记忆里栀子花，是属于我们不凋谢的童话。虽然心能相聚在灿烂炎夏，盛开在记忆里栀子花，总是让伤感的味道被淡化。时间酝酿了感动发出芽，想念开了花。荆棘路上提醒我勇敢，盛开在记忆里栀子花，是属于我们不凋谢的童话。虽然长大梦想总会分岔，还有心能相聚在灿烂炎夏，盛开在记忆里。 这首歌呢是黄雅莉的一首歌，叫做《盛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日文原曲是中岛美嘉在嗓子患病之后，音乐人秋天红送给她的一首歌。秋天红非常能够理解自己的好朋友经历病患之后的那种痛苦。那么这首歌后来经过中文填词之后呢，作为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主题曲。2016年第19届中国榜 Top 40黑马歌，升幅11个榜位，排在当中第7。汤唯，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 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听到还有哀鸣的时候，浮沉在了 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看到杏花盛开的时候，裹着斑驳的春光在树荫底下睡着，能否化作尘埃就此不问缘由，就单车渐渐伸手，青黑灯塔被废弃的港口，一个人站在清冷的街头，想出发却不知往哪走，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天残留，现在不改变就别奢侈我以后，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啊，我曾经也想 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到目前唯一的一次在中国榜打榜，成绩相当不错。 也想过一了百了， 我觉得他唱歌是有自己的感觉的哈。 明媚的微笑，原来总想着结束，没能把你们看透，只是因为没找到坚持的理由，让我开始有些期待这个世界。 听完了汤唯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我们来到去年的同期榜单，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和一位虚拟偶像完成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合作，我们来听许嵩和洛天依的深夜书店，2017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的22上升到第12，升负十个榜位哈。我是麒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周末快乐，再见。 已经是星期六的晚上0点，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我困呆了，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太费时间，推开铁门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的年轻人，那老兄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前排书架只有半张侧脸好清秀，他轻咬嘴唇，读书那么投入，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幸运吗？那这本书翻了两下欲言又止， 就应该说。